like a bird, like a bird, 只有感觉才能带领我走向未来。 Like a bird, like a bird, 只有感觉才能带领我走向未来。天空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惹了报应，惹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又不接连修理，闭上我我的真气是耳鼻，怎么烦人我一问我要你，不要阻止我还守着师父教的你，我又不接连修理，闭上我我的真气是耳鼻，怎么烦人我一问我要你，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太得意，我的何方要么出现都不别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呀， 我脑海似更清静，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别给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有个缺点是无力，闭上我的眼睛是耳鼻，长了凡人为敌，梦我要你不要阻止我喊说这是复杂的命。我有个缺点是无力，闭上我的眼睛是耳鼻，长了凡人为敌，梦我要你今天遇上我的是身不要的回忆。每一集都看过，每一步都很不错，但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结局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但是刚刚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他以为是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巴对空间的歌。 充满着危机，阻挡了光明。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全身后还会再继续。下过雨，会看见美丽。在意在在意燃烧着热情，你担心我和你的绝望，去结局是精彩可期。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惊喜，别怀疑所有秘密都解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你否不畏惧。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惊喜，别忘记都值得我们去探寻。快回去，就会成了回忆。在意燃烧着热情，你的心我和你都已绝不放弃，结局是精彩可期。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惊喜，别怀疑所有秘密都解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你否不畏惧。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惊喜，别忘记都值得我们去探寻。

finally say something, something, something. You're not gonna take this one lying down. But the cold hard truth is, you get without you. And the cold hard truth is, I've been waiting and waiting.

你看淡了真心，就会对一抹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沙滩被风吹过的感觉不想停下来，雾没有谁安排，生活有太多期待，未知冒险的精彩。 Wonderful life， 我的爱存在 Wonderful life 状态，世界都停下来，就现在，平凡又简单。 Wonderful life 依赖，所有烦恼Say goodbye。

白驹过隙，经历苦多，谁又能够奈何？好结果，坏结果，随他去吧。 世界变得怎么

知道愚蠢不缩已惊觉，关心还是会不由自主被支配，聪明的你也知道透不过所以防备，我们自私忽略失眠生活想犯过罪，说起来岁月反而亲切，沉住其中能长大一点，爱恨都善变，和你的不勇敢才真的让我好累，我要 to me.

四处沙哑，谁来你看城外盛夏，只剩下你世间了白沙，冰年城下楼君不发，谁知再见已是生死无话。待三过红尘千载，烈酒茶酒为人家，来来伤疤谁的旧伤疤，爱人不动声色饮茶，他睡着一腔世事烟花，血染江山的花，天地里每见一点朱砂，负了天下也罢，始终不过一场繁华，碧血染旧桃花，算得来关，追逐下风流不杂，花流溪畔泛淡琵琶，冷风处处谁心愿意吗，谁说红雨颠倒融化，我怎么敢相对照乱，摔着花不爱青梅竹马，到头来算得来一关，总是为你负了天下，明月照亮天涯，挣扎，江山是名战马，怀抱中那寂静的喧哗，风过天地树下，融化邂逅君临天下，登上九重宝塔，看一眼流星洒打。 齐了阵营，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洞的美丽，飘飘然然，空中遇见你，固执有趣的灵星，固执无聊的有趣，平平淡淡，管住了情绪。固执声音的意义，固执空洞的声音，摇摇晃晃，

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